第三節。 講翻先，先牛仔先。嗯，咁啊冇辦法噶，你真係中意起上嚟咧，撲心撲命啊，錢就冇咁諗。你喺個喺嗰個所謂有錢佬嘅心目中咧，嗱佢又有老婆有仔女，可能喺佢心目中咧，佢覺得啊，你跟咗佢，哇真係好靚啊嗰、那個，我老婆嗰兩個同學好靚好靚。但系咧，你有种咩咧？啊，我要照顾你一生一世，我要照顾你一生一世。啊，咁于是乎咧就好啦，我分手啦，咁我女人翻咗乡下，我嫁人，咁但系继续揾佢，不停咁揾你。好啦，咁啊出翻嚟，又跟翻嗰个香港佬。啊，咁都唔紧要啦，你要几多钱啊？俾你，系咁塞银纸。跟住又翻去，哎，仲生埋个女添，咁又冇见一轮咯，一年两年咯，啊，出翻嚟咯，又知道你生咗个女，一个女人你生过同冇生过系男人就知啦，除咗件衫，系咪啊？ 唔系喎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。 哇，如果咁都唔知嗰个男人就有问题喎，真系唔好成日得熄晒灯先得噶，开下灯睇下嘛，继续。公道而到今时今日，人哋个女都去考紧大学啦，仲系咁继续俾钱啊！仲要喺度谂紧，我听过一句说话系咩啊？嗰、那个男人同个女人讲：你嘅下半生我已经同你安排好晒啦！哇！呢、這个直头你嗰啲咩梁祝爱情故事啊、罗密欧与朱丽叶啊，全部收档。呢、這个故事我就唔讲得人名。呢啲先系好嘢啊嘛，即系冇得顶啊嘛，想佩服佢少啲都唔得。 呢、這个就系我哋香港男人，有啲人买啊，屌你咩包二奶嗰啲。其实咧，香港男人咧好多真系有情有义嘅，尤其咧我哋眼见咧，我譬如我之前有个古仔都话咯，生过四个，同你讲未结过婚，冇仔女嘅，唔知道结咗婚，跟住话俾你听。我有四个仔女都噏得出，就系咁咯。咁到而今时今日，仲攞埋身份证落咗嚟香港，两公婆由朝到晚喺度嗌交，但系佢都嗰、那个男人都仲系照顾紧嘅女人，嗰、那个女人。你呢啲嘅古仔我都有啦，曾经讲过，我有个香港，但系就似得香港嘅台湾人就冇咁样长情。屌你老味，台湾人一走屌连根拔起，永远都失踪唔肯见人。香港人。识咗个女仔，然后佢就分咗手，佢识咗第二个大陆嘅，然后结咗婚，跟住咧揾翻呢个女仔，就年年月月送钱嘅啫。个女一日唔结婚，咁咧就大婆等一个月等你翻嚟一日嘅啫。咁你点啊？就系等你一日个吓，咁、那个女人咧又唔中意做啊做，唔做唔做，咁啊等你。咁、那个男人又其实都我谂即系年纪大过我少少，嗰、那个女仔咧而家可能。唔够四十岁，又唔结婚，佢又唔会分，佢又唔会离婚嘅，讲咗俾你听。呢啲其实太普遍，司机又系咁，做生意嗰啲又系咁。 我哋司机先见得多啊！哇，嗰啲司机都几熟噶，以前都几熟噶，同埋一个台嗌机啊，一齐食饭啊。饮啤酒啊，卡拉 OK 啊，咁啊，我出咗名噶啦，系嘛？黄冈卡拉 OK 王子真系无敌噶啦，去到唱歌又佢点样咧？就喺黄冈海关右手边出口右手边有间就系叫做黄冈卡拉 OK， 佢可以为一条女包你个场，嗱唔包房，包大厅，所有司机全部识得嘅上嚟唱歌玩。啊！嗰条女又好靓嘅，卒之点咧？有一日，我听到个消息，话佢喊到死。原来嗰条女要撇佢，撇佢先至撇得扑街啊！佢就揾咗另外一个香港司机，唔识噶，佢当自己系鸡。知道你今晚三，你打电话俾我啊！今晚五点钟翻，今晚四点钟翻嚟就得啦。咁啊，嗰、那个司机咧，同佢喺入边搞嘢啦，大家唔识噶。搞完嘢，咁佢就翻去啦，冇锁匙嘅喎，揿钟喎，即系我识嗰个啊，一开门开个男人出嚟，哦，人哋嗰个司机啊醒目啦，大家面对面见到，阿师兄我俾钱噶， 咁啊，嗰个咧，我个所谓老友咧，就成个都静晒。咁后话系点咧？跪喺度喊，哀嗰条女唔好令佢分手，本唔本事，犀唔犀利？咁你就讲嗰啲咩爱情故事啊，几伟大啊，同呢啲比就冚唪唥都系，系咪啊？ 唔系啊，即系香港人咧，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啦，翻大陆咧，我哋系即系而家都冇噶啦，即系而家都冇。但系即系而家翻去唔系嗰啲人，以前翻去好多即系低下阶层啲啦，即系我哋呢啲啦，啊书又读得唔多，我哋成日都觉得啲人系有责任感啲，即系觉得我识到你，我中意你，我要责任感，我要照顾你。我哋冇咁容易抌低你。 而家最惨系人哋唔使你照顾，你即系夹硬去照顾人啊嘛！你真系边有咁无赖噶？系咪先？ 咁都系咁样嘅。咁但系调翻转嗱，呢一节讲，既然讲紧香港男人，大陆男人系点啊？ 哦，不得了咯！大陆男人直头天才儿童嚟嘅，三句两句打到扑街啦！你咪啩，大佬，系咪先？嗱，有两种。我阿妈同我讲呢件我唔明嘅，就叫做放白鸽。明知个老婆即系有第二个男人，有男人，但系个男人有钱嘅，冇问题，攞钱翻嚟就得噶啦。 系啊， 吓、啊、冇问题嘅。你就算你翻到嚟，咁啊呢啲古仔就多啦。呢个我表哥嚟啫嘛，佢喺乡下落嚟搵嘢做嚟我嗰度住咯。咁啊，我个表哥原来就佢老公嚟嘅。咁你个中港司机又好，你个香港佬又好，去到呢咁佢就自动自觉啊行噶咯，走噶咯，系嘛？无羞耻之心噶，即系个老婆咁样俾人搞，成日为咗唔知系咪生活嚟噶嗰啲，为咗啲为咗钱啊，成日其实系咪真系俾好多佢啊？又唔系噶嗰啲，嗰阵时即系讲廿年到啫嘛。即系嗰啲人，就算你读书都好啦，读唔读书都好啦，啲人嗰啲谂法究竟系点嘅咧？系佢有嗰个目的咧，就不择手段嘅。诶，有一个嚟，佢真系老友嚟嘅。佢去清远装货，咁就嗰个报嗰、那个报关员咧，嗰啲就同佢讲好熟噶啦吓。喂，我哋条村咧就有个女仔咧就考到大学。就考到蛇口大学，咁啊，但系冇钱出去读，介绍俾你识啊，咁，啊好啊，咁啊见到面啊几靓，白白净冇性病咁，人哋只系个要求，你最少班我四年， 读完大学， 俾我读埋大学佢，佢个目的佢就要读完大学，就要不择手段咩精操啊。咩道德啊，全部冇啊！但系我呢个老友咧，佢系有，佢系唔得噶，我做唔出呢啲嘢，对唔住。你读唔读多大学唔关我事嘅，我要孭住你四年咧，就我有责任感噶啦，我要责任噶啊，所以我唔应承得你啊。咁啊，散水啦，拜拜啦。我呢个老友有一度好噶，佢对个老婆就即系点样讲咧？ 玩玩玩即翻屋企， 系佢玩玩玩。真系屋企嗰条路佢好清楚，几多街村嘅，完全识得行翻去嘅，真系冇得顶啊！我呢个同学，呢个老友好巴闭啊！点解巴闭啊？佢原来以前系启德机场，仲系启德机场嘅时候啊，整呢个机电处喺入边做一个工程师咁上下啦，好高级。佢系两个入选嘅其中之一。咁点解佢唔做咧？佢就为咗追佢而家嘅老婆，退休噶啦。咁啊，点解佢揸车咧？因为佢老婆做制衣厂。佢揸架 3.3 咧，帮佢老婆间厂送货，我就为咗要追呢个女人啊！呢啲爱情故事先要讲俾人听啊嘛，系咪啊？即系又系不择手段嘅，但系正正当当，我唔系有个目的啊！我要读大学，冇人。你清远嗰啲地方边有台湾佬啫？嗰阵时啊，清远出晒名，穷乡僻壤嚟噶啦， 天下之穷处啊！ 啊，咁穷。咁你又读书读到喎，咁你又冇奖学金冇成，咪唯有想办法，或者有啲亲戚喺嗰啲厂度做报关员啊，做厂长啊，咁问问下咁有冇计咯？咁啊，后尾嗰个女仔有冇读到大学，真系唔知。 可能佢呢一生人就冇读多大学咁啊， 可能仲好啦。 咁啊系， 际遇嘅嘢好难讲嘅， 好难讲嘅。 吓、啊，我哋譬如好似大陆男人对女人唔系净系打嘅，你好似话，哎呀，佢个老公唔系个老婆跟住你四围走，啊，跟住香港佬又识到第二个都啦。表摆到明，一阵就扮表哥各样嘢，其实佢哋就唔望做啫嘛。佢因为喺屋企都冇机会，嗰阵时啊，农村地方屋企冇机会，又冇搵唔到钱。屌你老咩？咁我落嚟跟住你，起码我可以打麻雀、食支烟、饮下啤酒。你啊，屌你最多一个礼拜见你一见，即系个老婆陪人一两万，但佢晚晚我都仲系做紧大哥。 诶、欸，而家都系噶。如果你哋去嗰啲大陆嗰啲比较农村啲，唔系穷啊，系农村啲，真系好传统啊！啲女人就去耕田噶，嗰啲男人就坐喺门口食烟噶。你去江西啊嗰啲地方，我冇去过啊，但我识得嗰班江西仔，就以前我哋喺广州拆货做嗰啲廿四尾嗰阵时啊，佢哋落到嚟广州做嘢，江西仔落到嚟做嘢就个个揸支水嗰啲叫咩啊？水烟筒啊，竹嗰啲啊。佢个行李后面一定系孭埋嗰碌水烟筒嘅，咁我同佢哋倾偈，系啊，我哋乡下唔做嘢噶，个个男人都踎喺门口食烟嘅啫嘛， 唔系， 咁啊女人去做嘢咯， 系啊，唔系江西，系好多基本上农村，即系唔好话好穷啊，系佢哋真系咁噶，个男人娶咗个老婆翻嚟，佢系打麻雀、食烟、饮酒，个女人咧就做嘢，或者老豆老母做嘢，唔系。二十年前是二十年后今日都是咁。除非佢读过书，啲女人如果读得书多，即係可能拆迁然后赔咗钱起一楼，跟住佢读得书，佢哋就而家大陆，你唔好以为香港人系咁，而家大陆好多女人女仔佢自己本事啲都唔嫁㗎。除非大城市啊，你又读得好多书咁就冇办法啫。如果你叫佢返乡下结婚系冇可能。 系啊，读个书少啲。诶，今时今日仲有，就不至于盲婚哑嫁嘅吓。啊，啱啱发生冇几耐嘅，呢几年我自己我老婆外家嗰边咪咁咯，冚唪唥都系介绍嘅啫。哇，好后生嘅啫，十零岁就有人介绍，跟住而家廿二三岁已经生咗两三个嘅咯，冇搞错。哇，我听到，即系我啲靓妹，我识佢啊，我冇搞错啊。呢个世界咁大，睇下个世界先啦。是咪啊？ 唔系，因为佢哋嘅世界就系得嗰度啦。因为生活土生土长，佢冇谂过离开呢度，就相即系识得结婚。 啊，咁啊！ 但系咧，读咗书嗰啲就唔会嘅。所以一到嗱深圳啦吓，好简单。广州啊，边度白云山啊，边度啊，唔系净系深圳啊，北京、上海个女读完书，卅岁好靓嘅，跟住个老豆老母揸住张相，深圳莲花公园。 哎，我见过。 屌你老味，几百人搵男朋友，我个女好靓啊，你个仔咩条件？我仔好叻噶，海归嚟。点解？当佢哋本身入咗城市，佢哋有要求嘅时候，就唔可以再做翻农村呢一套。所以而家咧，大陆咧系两好多嘢系两个世界。有啲人话：哎呀，啲死蝗虫啊，乜乜唔系，系我哋见到嗰啲系低，即系低阶啲嘅啫，即系低级啲啦。而家叫做我哋香港人叫。真正有嘅，佢哋其实佢都唔系望结婚嘅，佢哋唔望结婚啊！啲女人，我结咗婚，我同你生仔，喂，我而家读咁多书，我又搵钱又自在，我又去边度？喺城市 系啊！如果唔系，点解而家话生第二个咁困难咧？有一个都唔生咧？网友，如果你自己有兴趣啊，而家你有噶，上去深圳莲花山公园啊，系啊，攞晒啲相啊，征婚噶，好顶瘾噶，即系八八卦卦，唔买都睇下。 系啦，啊，去亲嗰度咧，你即系我哋呢啲咁肥啦，即系我其实讲紧年纪之前，咁我去嗰度，我咁肥，个胡须碌邋遢，我哋呢啲唔望我哋嘅，因为点解？佢哋嗰啲人咧系有要求嘅，我女系几本，最惨就系逢系出嚟话搵男人搵女人嗰啲，全部都系高学历靓或者。有型嘅男仔啊，先得人惊啊！原来呢啲人就揾唔到，冇男女朋友嘅。我哋呢啲唔梗系唔受欢迎，屌咁嘅身世，我哋真系睇嘅啫，控喺度。 听人哋讲，哇！啲老豆老母对答如流，我个女点样？佢其实好身材噶，嗱你睇下，连三围都讲得出俾你听，拍过几次拖，咁了解，即系老豆老母。而家呢个世界可以系咁样，啲男仔个老豆又系咁样。嗱，呢一节做到呢度，唔知有冇第四节。